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日，农历8月12，国庆节。北京多云，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播出第12篇《生态就是生产力》。 李克强会见40国新任驻华使节。 李克强会见2017年度中国政府有意奖获奖外国专家。 中国福利会第7届执委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俞正声致信祝贺。 中组部负责人就党的19大代表选举工作情况答记者问。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 国歌法正式实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全国广播电台电视台将依法播放国歌。 以下是详细内容。 鲜花献英烈，哀思寄忠魂。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临近10时，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李斌就位，向着山腰蹲蹲枪站不蹲。 随着号令，3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蹲站。 10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仪式。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在仪式开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旗帜少年先锋队队礼。群众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的红色缎带上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地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的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随后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的鲜花，并瞻仰纪念碑。 国务院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1200多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李克强致辞，张高丽主持招待会。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17时30分许，伴随欢快的迎宾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辞，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祝贺，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致以亲切问候，向所有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谢。李克强说，68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谱写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壮丽诗篇。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和重大方针政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取得历史性的新成就。 李克强说，已有的成就让我们倍感自豪，伟大的目标激励着亿万群众不懈奋斗。 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切实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依靠改革推动、开放带动、创新驱动，营造鼓励创新、鼓励实干、鼓励担当的良好环境，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生产力水平不断跃升，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发展的质量效益不断提高。要推动社会进步再上新台阶。 李克强指出，我们将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支持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坚决反对台独，团结一切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不断向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迈进，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中国贡献。李克强最后说，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扎实苦干，在实现2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铸就新的更大辉煌。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国庆社论，题目是《祝福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社论说，党的18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5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当代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是改变历史的航程，是功在千秋的贡献。即将召开的党的19大将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从战略全局上对党和国家事业作出新的规划和部署。 更伟大的历程刚刚开始，更伟大的胜利还在前方。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砥砺奋进迈向伟大复兴新征程，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 我跟特朗普总统通过海湖庄园汉堡的会晤，通过多次的通话通函，我们每次都谈得很好，我们共同啊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呢也都做出了努力啊，我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 习近平强调，发展中美关系要坚持正确方向，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双方要深挖潜力，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要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和敏感问题，维护中美合作大局的稳定，要厚植人民友谊，继续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当前我们认为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特朗普总统11月对中国的访问，我认为他这次的访问呢，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说呢，是一次重要的机遇，希望我们双方的工作团队啊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相信他的访问啊一定会是一次特殊的、精彩的、成功的访问。 蒂勒森转达了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特朗普总统非常期待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美方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与中方相向而行，不断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并协力应对国际和地区面临的挑战。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咛的绿色发展方式，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早已成了生态热词热句。在他曾经考察过的北京通州、黑龙江伊春、浙江舟山等地，生态的改善让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请听报道，生态就是生产力。采制：央广记者杜西蒙、张佳琪、张国亮、迟松。 多年前在浙江工作，我就说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话呢是个大实话，所以我们从科学发展观到现在呢，我们说可持续发展，大家呢就奔着这一套走。 袁其宗一直记得这一天，2015年5月25号，就在他家的农家乐小院里，来舟山定海区新建社区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了两座山论，借力好山好水好空气，老袁也实现了自己的跨越式发展，2年间年收入翻了10倍。 那我心里想是这样，总书记我家来过之后，我们一定要搞得更好。 过去1年，舟山新建社区旅游总收入超过1000万元，老百姓人均收入达到了31680元。新建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卢海峰说，环境美变成了发展美，他们的脚步更坚定， 让老百姓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让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游客充分感受到我们生态好、环境好。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了新的时代主题。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伊春西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时说，护林才有未来。 如果都是仅仅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吃这点木材，那很快就坐吃山空了。生态就是生产力，当年砍也是必要的，现在护更是必要的。 发挥绿色优势，今年上半年伊春接待旅客达到445.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5.7亿元。过去林业生产的主战场，变成了林场人流金躺银的聚宝盆。 像我们这旅游的旺季的时候，人 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到这儿来，这产业上来了以后，整个采摘园了，养点农家用的什么家禽了，这不都是一起出路吗？是不是、嗯、 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根植人心，建设美丽中国的行动也在升级提速。在北京通州大运河畔，京杭大运河森林公园河段河长张洪峰慢慢在河边巡查。 有的老百姓就是早上遛弯的时候他就看见，有的就会打电话，哎，说出去哪儿有垃圾或者哪儿有这个排污口，他就会告诉我，然后我们马上就赶紧过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通州考察时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通过控源截污、疏淤清浚、生态修复等措施，通州水务局已经系统治理了包括北运河、萧太后河、凉水河在内的11条河道，共163公里。通州水务局局长房亚军承诺， 总书记来了以后呢，我们决定就是3年的任务2年完，你像黑手水得治理，今年年底之前必须要完成。计划呢，到2020年的时候，全区的所有的河道啊，你将不会看到这有黑手水体存在。 我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能够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也是中国梦中很重要的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前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过去一年中到任的40位外国驻华使节。李克强表示，中国珍视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各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多边主义原则与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取向，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携手应对困难挑战，促进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李克强指出，我们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更好对接，共创共享发展机遇，希望各国驻华使节为深化本国同中国的合作与友谊多做工作，中国政府愿为各国驻华使节履职提供协助和支持。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荣获2017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的外国专家和他们的亲属，对获奖的外国专家表示祝贺。李克强指出，我们不仅要用好13亿多中国人的治理资源和市场空间，还要把引才用智的大门开得更大，为外国人才在华工作、签证、居留等出台更多便利化措施，把知识产权保护得更好，使治理成果更好实现自身价值，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把创意创新的生态环境打造得更优，让中国成为创新最活跃、吸引力最强的国度之一。张高丽、马凯参加会见。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国福利会第7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发来贺信，向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俞正声强调，中国福利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4个意识，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立足上海，服务全国，走向世界，奋发有为，扎实工作，努力成为党和国家发展妇女儿童事业、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近日，中组部负责人就党的19大代表选举工作的有关情况接受了记者采访。中组部负责人介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的19大代表选举工作顺利完成，全国40个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2287名出席党的19大代表，各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总体上符合中央规定的条件，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比例明显提高，女党员代表、少数民族党员代表数量增加， 代表分布广泛、年龄结构合理、文化程度较高，为开好党的十九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九大代表风采。 1987年，河北省图书馆即将完成复建并正式开馆。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北省文化厅的苏文珠志愿来到这个最缺人的一线部门。1996年，苏文珠被调入了图书馆特藏部。凭着对古籍管理工作的一腔热情，他在这个略显枯燥的岗位上坚守了20年。200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2008年6月，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在河北省图书馆挂牌成立，苏文珠作为特藏部的主任，也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这一神圣而光荣的使命。10年来，他带领一批专家组织全省古籍收藏单位，完成了文化部和河北省下达的各项任务。河北省的古籍保护条件得到了改善，科学有序的保护体系正在形成。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系统的党代表，围绕这个公共文化建设、图书馆事业发展和那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这方面呢，深入群众做好调查研究。十九大后呢，我要积极宣传十九大的精神。 袁桂生是山西省河津市龙门村党总支书记。1996年，他刚刚上任就认准发展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的路子。经过20年的努力，龙门村集体企业形成了煤焦化、精细炭黑、发电建材、铁路发运、房地产、旅游七大支柱产业。难能可贵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龙门村始终把环保放在第一位。袁桂生： 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我们投入了1亿的，让原有的企业提标改造。 如今的龙门村，人人有股份，家家有分红，中小学生上学全免费。面对丰厚的集体家业，袁桂生又有了新的目标。下一步，他要带领龙门村人打造百年企业，让村民小康生活更加富裕。 我们党组织如果办企业叫做开店的话，我们要开百年老店，不能让他昙花一现。我们要把共同富裕的旗帜永远地扛下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确定到2020年，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产地环境更加清洁，生态系统更加稳定，绿色供给能力明显提升的四大类目标任务。 各位听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今天正式实施，为贯彻落实国歌法的相关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在国庆节、国际劳动节等重要的国家法定节日、纪念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应当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在其主要频率主频道播放国歌。今天上午10点整，中国之声将遵照国歌法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知要求，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听特写《国歌嘹亮》，采制央广记者秦东静、孙征。 喂，你好，你们平时国庆的时候也唱国歌吗？ 会的，唱国歌的。 这是国庆前夕生活在北京的一对姐弟给他们在香港的爷爷打的电话。 我们就是每次星期一的时候就要升旗唱国歌。 我们也是。 爷爷，你会唱粤语的国歌吗？ 国歌是用普通话唱的吧。现在国家真正通过了国歌法，不是随便。 张新灿，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今年88岁。这是香港芙蓉街官立小学， 位于九龙深水埗的芙蓉街上，创立于1958年，张清灿是第一批老师和副校长。香港的官立小学占香港小学10%左右，直接由教育局管理。 老师中学的时候就曾经到过北京，我也很鼓励我们的学生，如果你有机会到内地，都要争取这个机会。 回归20年之后，官立小学的孩子们对国歌有多少认识呢？ 每一个月呢，我们都会在学校的操场里面就有一个升旗礼，在那里唱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就觉得最有力，振奋人心，让我们有力量的去继续走下去。 每周三，张校长会准时参加香港高龄教育工作者联谊会的合唱团。记者遇到了张校长的老朋友，香港教育家李金钟先生。 在红磡体育馆啊，唱回归颂，跟杜朗部队啊唱我的祖国。我是很主张要唱国歌的。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规范了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并纳入中小学教育。国歌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液中的生命之歌。 正在进行的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专门设立了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展区，多方位地展现了近5年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12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三运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昨天抵达柬埔寨西哈努克城，开始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古巴政府日前表示，美国决定撤回驻古巴使馆部分外交人员是仓促鲁莽之举，会影响双边关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29号宣布，由于21名美驻古巴大使馆员工身体出现异常症状，美方决定撤离使馆内非紧急事务职员和所有家属。 利比亚卫生部门发布的信息说，持续2周的利比亚西部城市塞古拉泰武装冲突已致26人死亡、170人受伤。目前大规模武装冲突已经停止，但仍能听到铃声枪声。 巴基斯坦媒体昨天报道称，印度军队29号在克什米尔地区向巴方一侧进行炮击，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 伊拉克政府宣布，针对往返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国际航班的禁飞令于当地时间29号18时正式生效，但库区官员当天对媒体表示，不会交出机场和陆路边境口岸的控制权。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齐亦凡、郑兰，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保安，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与您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奋斗多年买一套好房子，让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房子是用来住的，好房子一套就够了。中秋回家，家园团圆碧桂园。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